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79集。齐城揉了揉迟志涵的头发， 夏乔桑。 嗯。 迟志涵继续点头。吵架怄气的时候都没有哭，却被齐城揉了两下头发就揉红了眼眶。齐城嘴角弯的弧度变大，琥珀色的眼底又变成了熟悉的温柔的温度。 你叫我做蘸料。 好。 迟志涵跟着齐城起床，低头又抬头，他居然全程都没下过地。 我拖鞋还在对面。 我背你吧，肚子痛就不要下地了。 齐城背转过身蹲下，两手向后对迟志涵招招手， 来。 趴在齐城的背上，指使齐城用剪刀剪大葱，做得太自然，自然到他几乎忘记他们十分钟前还别扭的都不想开口说话。 我们会不会和好得太快了？ 你还想多慢？ 齐城反问，剪大葱的剪刀明晃晃地晃了两下，迟志涵识相地缩缩脖子，不敢再问。齐城仍然低着头。 那个导演以后还会过来吗？ 嗯，他是主导演，你接下来两个月会经常看到他。他下次抱我，我会闪开的。 齐城手里的动作停了下，又哼哼了一声。迟志涵在他背后眯着眼睛笑。 他就是这样满嘴荤段子的人呐，处久了你会发现其实他人还不错的，而且镜头语言特别高级，切大葱都能拍出米其林餐厅的效果。 我为什么要跟他处久了？ 齐城安静了一下，继续闷声闷气。 我的漫画也很高级。 迟志涵的梨窝快要收不住了。 卖很贵。 嗯。 迟志涵头点得很用力。 不要憋笑。 齐城忍不住拿大葱去捶迟志涵的头，耳朵微微红了。迟志涵终于笑出声，看着齐城耳朵彻底变红，低声嘟囔了一句土话： 有可有小，老妈桑掉。 他们会幸福的吧？那么温暖的男人一定会康复吧？迟志涵搂着齐城的脖子，幸福到鼻酸。齐城在迟志涵这次的美食视频中又一次提供了画稿，还同步出了他上架漫画的网络版番外，用的都是迟志涵这次录制美食视频的菜谱，所以迟志涵的微博又火了一把。如果上一次粉丝们还觉得程乙和迟志涵之间只是商业合作的话，这一次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猜测这位女私厨和程乙的关系了，连林金武都忍不住开始好奇， 他为什么那么帮你啊？ 视频拍摄间隙，林金武看着视频一路上涨的阅读量，表情介于欣喜若狂和忐忑不安之间，显得有些诡异。迟志涵下意识瞟了一眼摄像头，很无辜地摇头： 我不知道，都是齐宁帮忙的。 程乙欠齐宁的钱？ 那么低调的漫画家做出这种事真的是匪夷所思。迟志涵继续摇头，转移话题： 任俊友那边怎么样了？ 任俊友这个人是摆明了针对他迟志涵。迟志涵这一季出的第一个美食视频主题是早餐，所以放出来的第一个菜谱是低脂蛋饼。视频放出的当天晚上，任俊友就在直播的时候做了一模一样的菜，中间出错无数次，一边骂脏话一边做成了黑暗料理，然后丢到了垃圾桶。 教学视频真的不能露步骤，浪费我的食材。 任俊友对着镜头大肆吐槽他的食谱的时候，迟志涵正窝在齐城怀里看直播，气得牙痒痒，用手指不停点屏幕。 小人，坏人。 齐城面无表情地收走了他的 iPad。 睡觉。 哎呀，这种时候你应该很霸道地说，不怕，我把那家视频平台收购了，炒了他。嗯， 齐城看了他一眼，很诚实。 我买不起。 迟志涵皱鼻子。 而且这家平台和我们家有仇，平台的出资方是我们家的死对头。 齐城拿出手机搜索资料，迟志涵坐起身看齐城的手机。 所以这件事你只能睡觉，因为很明显，他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的。 放下手机，齐城很淡定。迟志涵有些傻眼。 那我怎么办？ 在今天之前，迟志涵其实都没有把任俊友当回事，抄袭菜谱，被开除，转做美食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对他冷嘲热讽，这些行为在他看来很下作。他又不是只靠微博赚钱，和这种下作满嘴脏话的男人对骂，他觉得挺没意思。人家就是要做无赖，去跟他吵，就得把自己也放到无赖的位子上。迟志涵在事业上升期，一点都不想为了这种人降低自己的水准，但是被齐城这样一提醒，这事情瞬间变得很复杂。齐城把忧心忡忡的迟志涵搂到怀里。 他憋不住的，等他亮底牌吧。别想他了，你最近每天晚上都在看他的直播。 迟禅忍不住开始拱。 你不要乱动。 关了灯都能感觉到齐城的话是皱着眉头说的。齐城这个减药期很煎熬，李医生做了主治医生，所以这个疗程的药很多是补身体的，当然也包括了齐城之前亏损最大的身体问题。李医生让齐城禁欲。 如果你们以后打算要孩子的话，我建议啊，等到疗程结束，检测过精子质量之后再开始。 李医生这话是把他拉到卫生间说的，说的时候特别开心，中年男人的眼睛居然亮晶晶的，像是恶作剧的孩子，还特别不负责任的拍拍齐城的肩膀。 不过我最近这些药可能有些猛，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事齐城还没和迟志涵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这样蹭下去真的会出事。 你最近为什么一碰就有反应？ 我去画室。 齐城认命地坐起身开灯，迟志涵立刻挪到一边举手表态。 好，我躺平不碰。 齐城关灯，在黑暗中叹了一口气。 你还是问我任俊友的事吧。 迟志涵怎么可能会不碰？大夏天贴的齐城快要憋出病。迟志涵接到七情电话的时候正在录视频，齐城不在，因为治疗效果很好，赵医生让齐城加大脱敏治疗力度，所以今天一大早齐城就被他的专车带出门，据说要四处溜达到下午才能放回家。迟志涵一整个上午一有空就瞄手机，齐城的心跳和血压都有些偏高，但是仍然在可控范围内。心理病的治愈过程很奇妙，似乎心结解开了之后按疗程吃药就可以肉眼可见地看到好转。齐城的病在他们两人之间越来越像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小心一点，按时吃药，总是有康复的时候。这几天甚至连齐城爸爸都开始把他们公司的一些公务拿出来和齐城开视频会议，基因遗嘱里面交给齐城的那两个部门，照齐城爸爸的意思是想要等他好了以后交给他的。所有人都在为齐城康复做准备，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慢慢变好，顺利的让迟志涵觉得是不是这辈子的苦难终于快要过去了。 然后七情的一个电话让他整个人都有些傻。 我确定那是你妈妈，不过她跟你姑姑走了，我没有来得及拦住她。要不然这样，我去找你姑姑再确认一下，看能不能拿到你妈的联系方式。哎呀，当时要是你在就好了，我真的就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让她走了。不过她看起来过得还不错，脸色挺好的，身上行头都挺贵的。 迟志涵持续的沉默让七情的语速越来越快。 总之你先别急，她既然来找你了，应该会继续找下去。我这几天哪里都不去，就在你家守着，一定会拿到她的联系方式的。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样我很慌。哎， 迟志涵闭了闭眼。 七情，齐宁之前找到她了，她嫁给了俄罗斯华侨，现在还有个儿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再见他。 找到妈妈曾经是迟志涵最大的愿望，但是现在这个愿望变得干干尬尬。七情很快帮他做了决定。 见不见是其次，我先想办法帮你留下他的联系电话，你需要他给你一个解释，要不然这个心结你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七情犹豫了下，还是问出口， 你现在还梦游吗？ 应该没有了。 七情并不知道他迟志涵最近每天晚上都不是一个人睡。 我有一阵子身上没有奇怪的碰擦伤口了。 那就好，你姑姑估计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了，你做好思想准备，她说什么你也别往心里去，毕竟她这几年一直那么帮你。 嗯，七情，谢谢。 唯一一个在她最落魄的时候没有落井下石，没有窃窃私语的朋友，唯一一个在她完全绝望的时候告诉她人最终只能靠自己的朋友。迟志涵其实仍然是幸运的，遇见七情，遇见齐成，但是就像七情说的那样，他仍然很想知道自己妈妈在最难的时候抛弃他的原因。十月怀胎，在一起亲密生活了20年的妈妈，他们很少吵架，哪怕他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太好，课间看小说被老师没收叫了家长，回家的时候妈妈也不会骂他，只是会让他自己想一想，如果不想读书还有没有其他感兴趣的出路，如果有父母一定会全力支持。可还没等他想到出路，他就没有了父母。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